好，欢迎乐他双周报。依、这个礼拜咧，难一迪今日系正常录音嘅，风和丽，天下太平，所以咧就可以比较正常嘅阵容。啊、但系咧，依然系就换就阿梅幽灵就有事唔做得，所以就换咗 RB 79F 替做替工嘅。 我不嬲呢边出声唔开名噶玩嘢。 系啦，咁而家你都冇办法，咁唔通净系我得我少只两个咩？咁 咁咪神秘人咯 ，Plus One 咯。 诶，唔好神秘人一个 神秘人 Version 几咯？我哋去到 唔知啊 ，Infinity 咯， 好啦，嗱，依介自我介绍讲完啦。讲今个礼拜咧，其实讲一单符文先，想讲佢先嘅，就吴妻日出就唔系。 吴妻出夫 就六十九岁，就因为食道癌过世。咁佢其实真系算系一个香港比较生疏，尤其是近几年嘅后生一辈嘅漫画迷嘅阿宅啦。如果八十年代咧，香港其实有睇过叫《妙趣小飞仙》《天下小人仙》嘅话咧，其实都睇过佢嘅作品嘅。 因为香港有 播过嘅， 有播过嘅。 系啦，呢、這个咁咧，佢系七八十年代佢最红嘅年代。佢系画嗰啲咩？一无厘头黄梗，即系类似好似永井豪嗰啲咁嘅低级下后， 又唔完全系 有啲似 黄梗嘅。你只头啊，头先噏嗰两套都唔会系无厘头黄梗。如果唔系，就唔会四三零播啦。 唔系，佢应该佢系有啲佢成名嘅嘢就系、是。永井豪再沟埋阿松嗰类咁嘅嘢，就成徐艺儿嗰种嘅风格。佢系依招走红嘅，同埋根据即系我而家冇我搵唔翻根据大众日本评即系文化评论员大众英子讲法就系、是，佢系最早一批画萝莉裙漫画嘅 萝莉裙咯，即系真系萝莉身形，即系佢系咪真系好？即系而家嗰啲即系点讲啊？走诱惑性嘅萝莉裙，佢应该唔系嘅，但系佢即系萝莉身形咯，佢啲主角大部分都系 系啦。咁就、不过佢咧就八十年代中，佢系即系最旺就七八十年代啦，就红到爆啦。但系八十年中期咧，因为日本漫画其实大家知道咧，就开始转型，即系高桥美子啊嗰对 style 咧开始走红啦。咁佢依类传统就会叫做咩？ 啲所谓现代少年漫画、即系真系开始红啦。 系开始开萌系啦，开始红咧，佢嗰类风格咧就开始识就我又冇分开。咁就九十年代咧，佢就开始去个低潮期，唔系低潮，英文用低潮期形容就系咩？ 就谷底咯。 酒精严重酒精中毒。 啲谷底咯， 兩次 失，唔係即係唔係事業低潮期，係人生低潮期咯。 嚴重酒精中毒，兩次失蹤，最後係搞到佢要俾屋企人壓佢去醫院度戒酒嘅。 去係咯， 跟住戒咗酒搞係搞好耐先至出翻嚟，而佢將佢兩次失蹤經歷，因為佢好妙嘅，佢將失蹤經歷同埋將佢戒酒喺戒酒醫院佢時經歷畫成漫畫，就失蹤嘅記同失蹤嘅記二。戒酒中毒医院就画成漫画就再次爆红， 唔知爆红咁简单，直头系人生最巅峰嘅，就话俾你听。 突然间系大家系记得翻呢个漫画家， 喂，劲攞奖啦！呢个作品， 同埋佢都出咗本出咗半自传式嘅漫画咧，叫吴妻二爹哦，咁样就攞咗星云奖嘅 Low Fiction 系列嘅， 吓星云奖咪失咗入几咯？ 仲系佢即系咪即系咩？另一个嚟噶，我查过《天人者》系另一套嚟嘅，佢系半自传式漫画嚟嘅，嗰度系又系类似咁样咧，就讲翻佢由当年画呢咁嘅 low fashion 呢咁嘅低级搞笑，去到画失踪日记之间嗰啲故仔嘅，因为睇嗰、那个即系睇翻佢 wiki 咁介绍，咁就呢几年佢其实都 keep 住喺度有创作嘅，咁就喺今年。就十月就为道癌啦，即系其实佢嗰个情况系饮酒饮到佢自己讲喺一中系讲嘅就系饮酒饮到咧有幻觉啦、手震啦嗰种情况去到直情系一定逼佢戒酒绑住喺医院嗰啲床上面嗰种程度啊，去到最后即系休息 得，我只可以讲一个冇考过日能试嘅人。话俾一个考咗 N 1嘅人听，你睇错日文 wiki 咯。佢攞星云奖嘅作品系《失格日记》 哦， 只不过你讲嗰个都唔系完全错晒嘅，因为咪就系《失格日记》里边某几两个故事讲佢戒酒嘅故事攞星云奖，但都喺《失格日记》里边嘅，所以个系 即系咁，即系 即系我谂紧一个作家可以攞。超过一次星云奖咁就好夸张， 系啊，佢连攞个星云奖 一次啫，系 好似系咪就系 失咗日记咯？ 仲系之前嗰套啊，之前我第一次攞星云奖系好似就系系咪《妙趣小飞仙》啊？ 有咩？咁 好似系因为我记得佢攞过两次星云奖，抄翻，但系佢攞两次星云奖嘅佢系， 是很早年攞的，即这个是很难得的一个白一个作品可以攞两星云奖，是以两不同两个风格攞的。咁阵间阵间先，你帮我抄啦，我要继续讲啦。 哦，唔使啦，由佢啦。甚至佢攞佢攞个新闻奖啦，起码。 好啦，咁咧就讲下另一，咁咧就讲下今个礼拜其实都喺一本炒得几热，事实上唔系好炒得好热，但其实件事好似科嘅，就系、是、与其赞嘅捐血海报宣传事件。 真系捐血啊嘛？ 嗱，你咁你又可以去日本，又去开日本献血村嗰啲咧。因为日本红十字会咧，好中意同啲漫画啲 唔 止红十字会咧，日本好多机 构 都中意 画呢啲名 咪。 但红十字会 我话 JRA 即系嗱真嘅嗱 JRA 叫做一个相对冇咁正经嘅机构，始终赌博啊嘛。 系 即系，但系你好多官方好正经机构，你红十字会头先讲啦，然之后真系官方机构，即系警视厅、消防处、消防厅同呢个自卫队都是很多漫画，即或者同啲画师 crossover 海报嘅，很多系吓。 补充一点，抄到啦，啱啱补充一点就系、是，佢第一次攞星云奖就系、是、1978年系帮一套叫《不条理》喺《不条理》嘅纪念其中一个剧情画嘅一个漫画，就攞咗星、okay. 星云奖漫画大部。咁就好啦，补翻啦，讲翻啦。咁依家嘢即系其实咧，有好小事，因为咁你揾啲漫畫做紅十字會宣傳捐血嘅，跟住捐完血送海報咁嘅嘢，日本係多到不得了嘅，即係每次我去 commit cat 咧，佢一定會大係橫周圍都見到呢啲。 唔係因為聽聞，因為宅係一個好大嘅血庫嚟嘅， 當然咯。 反而佢平時乜嘢都唔做咯，唔捐血做咩啊？你班友捐下血啦。 係啲客啲宅好健康， 係啦， 啲血好健康。 咁啊係，啲宅反而冇機會污染血嘅啦，佢都。有一句你血反應唔好用啦，咁好啦，咁本来呢个好普通嘢，就纯粹呢啲搵宣传嘅，咁而家同其实预期我唔系好知呢个边个啦，因为冇睇开个漫画，咁咧就点知俾鬼佬投诉，就话有鬼佬即系喺日本住嘅鬼佬投诉话，喂，要搞佢咁卖路啊咁样，跟住咧就有个即系日本议员之类嘅女人咧就走去炸佢人，就话。喂，大佬，喂，搞错卖性啊，乜，总之就系一类嗰啲成一性歧视稿嚟咁嘅嘢，无限上纲啦。跟住搞紅十字會又想收起，即系收起佢，就出現咗就咧，成班都嘈喧巴，就話：喂，你做紅十字會宣傳捐血，係咪有必要用依賣路色情嘅動漫角色咧？咁嘅討論變咗就嘈咗幾日㗎啦。我覺得即係人一睇到就係、是，哇，日本都幾和平喎，喂，啲咁嘅嘢嘈咁耐嘅。 日本係好和平㗎喎，呢個都唔係新聞嚟喎。 即係依單嘢其實好妙嘅，就係、是、我睇見佢完全炒得起，其實就係、是。冇人谂嘅就系呢啲嘢好普通啫嘛。嗱，少女战车 即系仲要讲紧张图，你话卖肉，我真系 我唔过完全，因为唔系 我睇到有肉啊。sorry， 嗰件短袖衫嚟噶，条领扣到上最高嗰粒楼啊，大佬冇爆冇剩，即系个波大啲咋，大佬。 啊，系啦，揾到啦，嗰个原来投诉嗰个唔系咩议员嚟嘅，系某个啲专门成日投诉啲咁嘅嘢嘅 十九 律师，太田启子咁投诉，咁咧就搞，总之就同佢系本红十字会投诉啊。但系咁咧，当然有啲责任话，喂大佬啊，全球我啲阿宅为咗嗰张海报，为咗赠品，先走捐血，你而家炸佢影，大佬因为我呢海报红十字会都几多血啊？咁又好啱， 系啊，靠啦阿宅噶啦嗰啲， 系啊，最搞嘢就系唔知新宿有一间红十字会嗰、那个啲捐血分处就收起张海报，咁大家以为系自缩咧，跟住证明啊，对唔住，赠品派晒，特点二再嚟。即系话，大家走去捐血，攞晒特典，冇乜冇入钱落，佢再画张海报，我冇嘢俾你噶，我收咗海报咯。呢个大家喺度喷发喺度， 系啊！ 即系呢个其实讲嘅就系，其实呢类动画其实说唔系应咁讲。你话我重点就系，我唔识呢个角色咯，因为通常揾当时最红嘅动画角色嚟，少女战车最多嘅，少女战车揾呢个。好似我妹，好似 唔系真嘅，因为第一呢、這个系唔系动画角色可以倾嘅，唔知啦吓，即系冇 未动画化，暂时未动画化。 因为亦都其实有唔少呢类型嘅海报咧，系原创角色嚟嘅。 但系搵动画角色 一定系唔一定系动漫画角色嚟嘅，即系可以系原创角色，即系搵个画师嚟画个原创角色啫嘛，都有嘅其实系呢类型海报系。咁竟而家呢個係漫畫角色啦、啊、原創角色啦、啊，淨係咩角色就揾唔到資料啦，暫時。 嗱，咁咧佢即係有電視做做電視台咧，就繼續乘機之後做電視台節目，跟住乘機做特輯噶啦，就講就 簡單有訪問嗰啲人就點解用我名專業人士，但係點解用動畫角色好簡單？唔真麻煩啊嘛，揾真人就有肖像權有其他嘢。咁漫畫中意點畫點畫啦，唔使煩。誒，乾手淨腳同埋昆達則容易啊嘛。另一方面咧，就好有一個少少嘅方法，就係、是、個作者就咁個作者就炸型就話：喂，咁電視台問佢可唔可以用佢嗰張相？咁咧個作者話唔好，但係咧電視台唔理照用，跟住作者就炸型，跟住咧就俾啲網友話：如果電視台咧係以新聞報導情況之下咧，佢係唔使理你照報嘅。有本法例唔法例唔理嘅， 好多好多肖像權都係有呢、這個， 唔係係全即係 全世界嗰啲，咁 話全世界，總之係 好多地方啦， 歐美地區、日本都係嘅就係、是，如果你做新聞報導，你係作者係冇肖像權同版權，即係話我你話，如果你話佢攞嘢漫畫去做宣傳做賣嘢，即係紅十字會攞嘢將畫賣唔得，因為你係做宣傳性質。但係如果我報一單新聞，我需要用你張圖咧，我係唔需要經理同意嘅，因為嗰張相嘅版權係屬於拍攝者。就唔係屬於你作者噶，唔係喂。如果講真，如果依個咁樣都講通咯，咁樣就告啊！文春執咗好耐啦，文春知邊一張經過作者同意啊，將你偷拍噶咯，温叔講翻仆街。就依樣嘢就好，所以啊，日本人其實係唔好搞得清楚咧。依、這個情況真係係冇佢個作者冇版權嘅，即係冇版權冇肖像權呢樣嘢嘅。所以新聞報導咧，你吹佢唔漲嘅。電視台叫做咩？問聲你，純粹俾面你啫。你唔俾我咪照報咯，出我唔漲 但我覺得又真係就問題係，咁你不如唔好問啦。 係啊，一開始唔好問佢啦。問 你橫掂，你橫掂都站喺道德高地噶咯。你問乜鳩啫？講先。 就係所以我多鬼問佢，問乜 kill 嘢啊？多鬼魚真係。所以真係笑我，真係個作者就係、是、作者好咁妙喎，就係、是。你要问我，你问我，我惊唔俾啊？唔俾 你又问喎， 咁你唔俾又用， 即系你问你真系代表，即系俾咗个 message， 我真系可以唔俾啦。我原来冇得唔俾嘅，咁你问你做乜啫？ 呢样嘢其实真系两个戆居，一个就系你唔问都得，就唔好问。 即系你又要咪真嘅？你如果你又话以示尊重嘅，你通知人我会用咯，咁咪够咯。问乜够嘅啫？讲真，懒系好似咩？ 懒系如果你咪要用条， 好似有得拣咁。 多鬼 嘢， 即系呢就两个都多鬼 嘢。嘥鸠气。 嗱，讲下另一单嘅，其实呢单讲下就一单就系、是、讲一啲冇咁花边先，就系、是、又系一间 L 美少女公游戏个厂执咗啦，品牌啦，唔好就系 friend。咁之前咧就系红色版度。系咪我叫边个血染波度一片红嘅？ 血染版度一片红， 系啦。同埋星空架桥嗰间游戏厂嘅公司就宣布破产，咁就好似又争咗6000万到嘅负债。 但系都系嗰句，呢个亦都开始唔系新闻嚟噶啦，呢个 keep 住枕住有噶呢类型嘅消息咗噶。 我有啲人统计过，今年而家接咗十几间咧，就面接咗 ，Spider 接咗 ，Lie 接咗，跟住 Fans 今年接咗四间啦。去年就2010就好啲，就 True Out Soft 同埋 Buy Out Soft， 跟住咧2017年就 Lasses 啊、Elf 啊咁樣， 唉，即係總之 DV 嘅多間廠都係排住隊嚟執噶啦，只不過係 冇辦法呢、這個年頭，唔係以前我都做節目都講過嘅 ，A Lot Game 咧其實一直有市場，但係有需求但冇供應，好簡單，你劇本寫得好嘅話，你就寫輕小說，寫本寫冇咁好嘅。就是星小說網站寫小說更加不好的話，嗱都係。反正而家喂大佬，我唔使經，我唔使俾你呢啲俾遊戲公司抽紅，我交佢嗱都係受啲名氣，我出動畫化啲版權直接落袋咯。我想做寫 L game 啫，即係大家一就諗諗法嘅話咧，冇人幫 L game 寫小說嘅，寫劇本嘅啦。而家啲 L game 老牌嗰幾間，即係叫硬淨嗰啲老有實力嗰啲人。好似呢套 Wiz 咁樣，呢套 Wiz 而家用咩啫？多媒體嘅， 重量曬啦！啲老筆係大中， 佢唔出任何嘢。 你諗 Type One 都係一間廠嚟噶，當年 嗱，你出呢套 Wiz 咧，佢好嘢喎，佢自己唔出遊戲，佢輸出人才。佢降屋先啊， 啲 creator 咯，一堆 creator 喺唔同位置，推 冤啊，降屋先嗰啲，全部周圍寫劇本，周圍搞 project， 佢就出人才，跟住先收錢，乾手淨腳，遊戲唔使出。跟住 Time Moon 唔使讲啦， 系咯。 跟住佢其他 Time Moon 而家其实都系帮人食，都系帮游戏，因为佢出个名嘅啫嘛，就系。即系跟住Lilies 而家好啦 ，Lilies 就比较神奇嘅呢间厂， 佢出游戏嘅，又一直 keep 住出。 呢间厂比较神奇嘅，我觉得系。 系啊 ，Lilies 而家俾， 但系都其实疏咗好多噶啦。佢以前系讲紧一年出 N 只 game， 而家就可能一两年先出一只噶，应该。 但系佢今年又出咗只 Action Demon， 而家投诉就系、是、你做乜一般系换晒所有声优啊？ 你做乜？你做乜阿沙杰换咗？ 马厩去边度？ 唔系，依家阿沙杰换咗小清水阿美啊？ 就系咯。 喂，大佬啊，喂，唔系因为中亚轩娜即系游戏里面配开阿沙杰嗰个，即系阿沙杰嗰个声音，佢系有配过一般向噶。 冇错。 佢有佢喺Persona 里面有配过小清学者噶、嗯。喂，但做乜换咗佢啫？大佬咁歧视啊？就换晒，即系摆明出嚟就咩？你用一般人声音昆 嘢 fans 话， 冇错。 我系一个好，我都我为咗啲游戏声音，我觉得好唔公平嘅，真系。即系你咁太露骨系嘛？同埋系咯，之间厂不过咁咪系你间厂啲 game 从来冇可玩性噶啦，全部实用性噶嘛。你唔夹声音，我就觉得可以理解嘅，虽然我唔接受讲。 即系可玩性就嗯， 实用性就嗯嗯嗯。 咁你 QP 画咗有咩实用性啊？ 佢有 Q 實用性，唔係你講真，你 iOS 出有 Q 實用性咩？可玩性我都唔奇，講真，除非你俾，除非你揾哥倫波開發嘅啫，唔係話我幾期，我邊會期待過你動作動按摩可玩性高啊？同埋手遊，同埋你手機上玩動作遊戲，算 Q 數法啦。所以，唉，呢啲事就要轉好噶啦。 係啊，真係喺集先講，佢都已經唔係老牌，但係而家係叫繼咗做老牌啦。即係喺集所謂老牌， 因為嗰堆老牌有一半已經冇咗。 冇錯， keep 住仲係揾 keep 住仲係不努力不懈咁製作，咪包括咗 Airsoft 啊。 咁我哋思路 唔係 Airsoft 又係一個奇葩嚟。大佬，即系十年磨枪咁嘅只 game 都系， 一年磨一只 game 到，一年一只顶多一只，一年一只最多两只，两只好多啦，最多一 只超多， 即系只时可能一年几， 有阵时系年几两年先俾一只出嚟。 但 系 佢 game 要 keep 住系一只 game 可以食两年嗰种嚟啊嘛。 系，然之后仲要讲紧佢嗰啲唔系 error game 嚟，佢嗰啲系有 error 成分嘅一般 game 嚟。 唔系，就难之系啊， 佢唔好话系，唔好话难之系。 佢可玩性， 佢 可玩性。 有边只 game 冇可玩性嘅地方？ 唔系，甚至可玩性 都有，好恐怖啊！即系你唔计一部分，其实 甚至系。用嚟實用嘅遊戲都係好難玩嘅，即係我有時玩嗰幾隻武器嘅遊戲，喂大佬啊，我有冇儲嚟？你玩過都儲唔到 真。你有冇諗過玩 Elo 機要睇攻略噶？ 佢要嘅， 佢要噶 ，Elo 機要嘅。佢冇糧亂賣咗呢幾隻，哇玩到我頭都痛埋。喂大佬啊，我玩過個唔玩過，即係 你要摸睇攻略，要摸開改 game 改 game tools， 大佬。 我系 跟住改 game tools， 唔系改 save， 唔系改画集，系真系要改数值。如果唔系打唔过，有阵时要打嘅话， 最麻烦就系咩？有时唔系打唔过，问题系喂大佬啊，我系唔知道喂，而家点样达成个条件啊？完全我试机试唔到，几咁麻烦。 哦， 即系佢系连实用 game 都好难玩嗰只嚟嘅。依间仲有少数例外噶，跟住仲有几家例外 嚟噶，大佬。 即系例如话，仲有几例如话系当年嘅 Elf 啲 Skillkey 啲友走咗出嚟自己搞嘅几档啦，跟住Cutgrid 有几档啦，嗰几人就叫 keep 住用去做嘅，即系 都同你讲冇晒升势啦。 系冇办法噶，你市场因为讲真系，你靠实用系啊，净系靠实用嘅话，你市场有限嘅。即系呢个就 即系你提嗰几间轮内就啦。Arisoft 就。講到明真係完全靠死忠 fans 嘅，佢每隻都係嗰個買數咁滯嘅，基本上嚇。然之後你 Lily 符同你講緊就 貨金 game 係啦，即係佢真係比較早叫做走新路線轉型咯。 O K 話， 因為佢網頁式手遊都開咗兩隻咯， 係啊，都 O K 嘅 ，keep 住有 keep 住 keep 住有錢賺先，有水揾咯， 養到人班友啦。 哦， 然後其他嗰間即係執下一間少一間少一間咯。 哦。 结果一大堆画师，即系连帮 L 机画画师，而家走晒就画唐人志，或者帮佢画 L 漫画滚食，撞鬼就系好啦。咁依个啱好啦，跟住讲下今个礼拜嘅最大新闻啦。首先就系、是冯板良太同埋沼崎， 先搞清楚先。首先呢、這个礼拜最新闻咪就 系 #明晚聪美咯。 系#明晚聪美之前就讲咗点会 #先等就系。就 唔系你 hashtag 佢就系咁解，大家明噶啦，大佬。 明白就系咩？ 全体言攻击我呢个。 系啦，嗱，首先讲一样就系咁咧，就明版冲就啊，唔系黐线入咗，冯板良太同埋 咁大 小爱美就宣布结婚。咁咧，就一般人就相信佢哋就喺旧嘅一套先卡利昂度开始交往嘅。咁好啦，咁佢两个结婚。就根據山本希望嗰法就係、是，我睇咗佢，我睇咗結婚新聞之後就夠温暖，好啦，都應該睇明白個嘅 Twitter 啦。 大家都係咁諗噶啦，唔使佢講。 就瘋狂就喺明版完全冇拉更嘅 Twitter 文裏面，喺咁貼 板 貼佢炸板，又貼佢哋嘅婚訊。結果咧，阿明版終於都頂唔住就話， 即係咁，如果係我識嘅朋友，我識朋友結婚嘅話咧，我覺得好唔甘心。但係如果同業結婚嘅話，我恭喜咯。就呢樣嘢， 因為其實我哋上次上幾次新聞有提過啦，即係呢個原有識結婚嘅，我少都有提，即係即係呢個艾媽仲咧同明白唔係太熟嘅，其實 佢係佢，因為其實嚴格嚟講，明白算唔算艾媽仲咧？好細啊！但係佢唔係， 即係講無印啦，即係講 唔 係 無印 咯， 佢唔熟 嘅，主要無印嗰個批啦。 咁你嗱，咁咧佢明白講翻先就係、是，佢就話咁如果同咁如果同佢即係要結婚嘅話，我恭喜咯咁樣咯。即係我當然我唔出，或者我咁講法好即係好失禮，但係我唔出，唔係咁啊！我即係好似我個即係話，我咁講法可能我會俾人覺得我好唔抵得，但係我唔出唔俾人覺得好失禮，即係唔想講失禮説話就係、是、有關係好重要嘅。言下之就係、是，喂，即係其實簡單嘅叫就係、是，如果我啲 friend 結婚，你先話俾我知 ，OK 得，但係同行家 即係你唔好以為係女性優就關明版事啦。 如果結婚， 雖然大家而家係咁覺得嘅，其實 咁你但係，喂，冇將啲我唔識嘅朋友人結婚咗，先俾我知啊，好煩嘅。即係佢其實想咁講，即係講一大堆扭嚟扭去説話，誒講到即係語言不詳，其實講嘅就係、是。你唔好系唔系都 send 俾我好烦咯，因为只系之前原油实已经系咁样噶啦，已经系炸翻。原油仲有相隔唔系一个，唔好似有冇一个月都唔知有冇喎。 都真系唔知有冇一个月， 佢就 系近， 好近就拉连续咁炸佢。 约埋嘅其实， 因为其实最开始咧，受令到受轰炸就系祝大彩来，当时已经大敲，点解我有声音结婚？我其他追啲 follower 都加咗嘅，跟住嗰次咧，原油实咧佢仲忍得到，今次追忍唔到啦，追爆啦。好啦，爆咗之後，阿周琦即刻 follow， 即刻retreat 佢話：嗯，我覺得呢個好重要嘅，因為大家都知道周琦係起紅第一人。 哦、 啊。然後可能唔知係我唔知佢係明白覺得啲説話講太重，或者係佢點咧就係佢唔介一分鐘之後，出咗另一個 tweet 就話：如果西明佢結婚，我咬佢條脷。 耶、yeah.！幾時咬你啊？ 咬你啊！ 真係要打槍先咬到 嘅。跟住西明香就話。好啊！我比賽啊，邊個咬邊個先？跟住，然後阿明斌就話：嗱，我哋咬排第一個噶。而西嘅回應就係、是、排我後身攞後面啦。跟住一日就突然間， 佢哋幾個熟啊嘛，真 係。因為嗱，關鍵就係佢幾個 friend 就係明斌聰明啦、西明香啦、周麒麟啦、三滿希望啦，呢幾個係經常性係攞依個啃嚟去互約噶嘛。所以突然間就出成個好疯狂气氛，嗱，应该好严肃气氛拉翻去， 变翻佢哋一向风格咯， 系咯，变咗一向风格咯。同埋补充一点就系、是，上次讲过就系、是，明白聪明就喺两个礼拜前献出佢第一次摸智慧牙，补充翻， 系会痛嘅第一次， 系啦，补充一次摸智慧牙，咁就依单嘢就叫 讲咗个， 讲咗嚟啦，所以就依单嘢就喺明白聪明打，即系叫打完场情况真系结束咗，不过真系，我谂佢有排搞，因为其实好多声优迷系唔知道佢哋啲边个系好朋友，边个唔系。其实 系噶，其实就系呢个问题咯。兼且即系早几次玩得太疯狂啊嘛，佢哋班咗自己。 系啊，佢玩得太癫啊嘛，先明白。 咁啊，大家觉得你好似唔咪咯？咁我原来你咪噶喂。 同埋明白又衰嘅，佢每一次佢反应就特别夸张。有一次话佢喺唔知嘅 Big Pamela 里面又喊又笑。就话最紧要三星零少单嘢，你刺激太大啊嘛，三星。佢阿三星刺激嗰次激到爆炸啊嘛，所以大家觉得你翻太好玩啦，所以搞到次次出现咁嘅嘢啫嘛，咁 OK 啦，今次整个 反而赵仓呢次结婚就有少少花边嘅，即系唔算花边嘅，少少咩？因为大家记唔记得之前啊，头先你提过啦，祝达啦，即系结婚啦，嗱，即系结婚嗰阵时咧，明版有访问过佢啲新婚感想嘅。而家谂翻咪嗰个唔系访问咯，嗰个纯粹即系攞参考咯，应该系 系啦。咁好啦，就好啦，讲完依单就咁依咧就基本上诶，仲有补充嘅，仲有一个就系分信嚟嘅， 分信咯， 就系齐藤贵美子就宣布结婚，就42岁噶佢。咁咧佢一般声佢就比较少喺一般台动画出现嘅，因为。佢唔係，因為嗰陣佢依配專配師奶啊、媽角色嘅聲優咧， 即係總之唔係叫做第一線紅嗰個 level 咯。 唔係，係一般動畫隔你唔會聽到，動畫你好少聽到佢配主要角色啦。咁有幾好配阿媽，唔係配得阿媽唔揾佢啦。 有嘅間唔時見到嗰啲即係阿媽或者師奶嗰啲係佢，但係就即係 唔會主要角色，係 重要角色咯。 但係間唔中都聽到佢名，因為佢演出方法好特殊。所以時配出特殊胸， 反而即係同我講佢原來即係比我想象中後生咯，佢係 42歲咋？ 我成日以為佢係即係50幾60嗰啲 因為佢之前我記得佢係咪好似我記得 佢嗱最近咧， 因為佢配太多大嬸角色啦，喺即係我眼中係， 即係好簡單，連啲豆，即係好簡單就係、是、我大大完沙耶香啦，我以前以為好老啦， 誒又唔同，大完沙耶香，即係起碼即係把聲你會 feel 到。老極有個普，但係齊藤真係似係，即係真係真係大嬸大媽級嘅人咯。 因為我驚好多年，我唔驚 四廿二，雖然唔係即係真嘅四廿二都唔係真係後生，但係起碼喺我印象喺我心目中佢唔止四廿二歲。 因為我講咗四廿二歲結婚聲優其實有幾多喎？印象中 多啦，即係其實聲優其實偏向嘅是即係 一個 偏向遲嗱遲婚 嘅。我記得好似富澤美智惠當時又係咁嘅年紀結婚嘅。 唔係，因為 跟住跟住配阿奇洛羅嗰、那個 其實之前有人分析過㗎啦，你聲優個生活圈子細啊，難揾對象嘅其實。 嗯，所以咧，明白中美咧係大把時間嘅。 哦、啊，即係只不過即係近年多咗後生聲優結婚， 喺明 白 之前 覺得好似 阿公主阿公主點算咧？ 算啦，我佢唔系嗱，即系我之前都讲过一阵，有几个 四十咯， 系诶，即系中村金井已经放弃人生啦，已经。 你谂谂真系真嘅，头先开麦之前同其中一个 P 讲过嘅，即系呢个无印嘅艾玛众咧，应该系剩翻四个未结嘅啫。咁就 中村金井 吓、啊，然之后 丁公问好嘅， 仲有一个唔系好记得，但系总之我哋已经分咗噶啦。其中三個即係中村金井同另一個唔太企得邊嘅，始終我唔係 P 啦、就應該係放棄人生組嘅，佢就應該係唔會結婚嘅。丁公咧就是、暗馬底組嘅， 可能 係即係可能其實可能翻咗結組噶啦，即係但係佢嗰種係唔會同你講。 仲話招你， 因為丁公個本人佢係將私生活同工作係分到好開嘅，其實係。 系个学生好密嘅， 系啊， 有次听到佢又冇 Twitter 乜嘢都冇嘅，哇！有一间就系佢能登噶，如果佢唔生 B B 啊，你都唔知佢结咗婚啦。 冇错， 星女星优嚟饮咧，有间男星优啊，浪村啊，如果佢咪发咧咁嘅奇嚟问新闻啊，大家都唔知道啊结咗婚又浪村你，因为嗰男星优系 唔系男星优，男女星优，因为星诶咁，即系讲真句，星优私生活出现喺观众眼前都系近代嘅事，好老实讲句。啊！亦都唔系全员都系咁， 啊！即系女星，即系你话女星优等，大家等，女星优就生 B B 就冇得讲，即系嚟话系，十廿一岁嘅写住可卡，有十七岁嘅阿妈，十七岁阿妈姨咁嘅嘢，医生又 O K， 但系知，但系好多女星优，哦妈系医生啫喎，之后谈我 记住当年郑当年十七岁生 B 都大新闻啦， 系啊。你攞咁大肚，你入又咁声，一定俾人睇到，同埋你出席工作会出唔到嘛？咁你 兼且仲要。重要是因为现在就少一点的，因为以前都知道，大家都知道 TV 动画很多时候都是连番，甚至乎 是两连番之类，那你就一定要找人替了，那你找得人替你就会估到是什么事咯，那但是现在一季番使鬼找人替咩？ 所以人家有时啲声优 走到期啦， 又或者有啲声优如果唔系特别红嘅话，失踪一两季，失踪一两年都冇出奇啦，或者净系配啲旧角色。嗱、啊，好啦，講完咧就有一個聲優又係，就嗱 ，Sphere 咧三個結咗婚，一個人妻，特別最有個人妻就宣布 好留學喎，唔係結婚喎。 呢個唔係最早有人妻稱號嘅人咩？ 係啦，阿壽美菜子就宣布2020年就會去英國留學一年。 但系嗱，先讲又系呢个又系一个新玩法嚟嘅。你以前啲声优去留学点会宣布嘅？即系事后先翻嚟讲嘅啫嘛。但系而家就系惊无端端唔见咗一年，会俾人当佢系产假啊嘛。嗱，讲咗先啦，唔好屈我啊咁啊，知唔知啊？ 唔系讲真，当时嘅今年 啊， 今年话留学啊，大家话生啊，结果今年咪真正留学，成班人话佢唔信佢，唔系有时候如果声优咧，好似细谷佳正嗰类超级劳模。一早接一打咗 job 嘅话咧，其实你唔好觉噶咋，因为佢嗰 job 佢翻嚟前同翻嚟后接晒嘅，因为当时我所知金源就系、是、为因为佢嗰阵 pre-cure 系特登翻嚟日本录嘅，因为佢留紧学嘅时候，但系 咁同埋佢近啊嘛，佢中国啫嘛， 就咯。 但系今次又受去英国，好似话 要去美国翻到嚟啦，讲真坐飞机啊嘛， 即系咁讲啦。 即系如果真系要特别 job 嘅话，佢翻到嚟。 但系亦都已经有人讲紧，咦，莫非去吊鬼仔？ 嗯、好主意， 可能系啊。 好啊，趁住很后生。 系啊，咁追住前辈嘅系咯。 咁四个咁唔系应该讲就系佢四个里面，佢系暂时未需要答，未系佢未去到高危期。咁啊，佢同 佢争几年嘅啦。 佢同尤伯碧都仲咩廿七廿八啫嘛。 争几年？ 佢同年一同尤伯碧系，尤伯碧而家仲系成个法罗尼。咁虽然佢点样打扮到好成熟，但系 冇用噶。尤伯碧又好，大龟又好，合法罗尼。 有排都系入落嚟，佢两个唔使等噶啦。 去到四十岁都系放落嚟。 佢去咗天拜一个啦，靓妹样嚟噶。 边个啊？乖，系咯，嗰个咩啊？成日唔记得。 边个咗？ 阿金咩咧？嗰个叫金田朋子。 金朋友啲唔同，金牌把声啫，唔系吓佢样唔算太罗嘅，即系身高系罗，但系佢样唔算太罗。 同埋金鹏系金鹏已经唔系罗罗嚟嘅，系天生同路嚟噶， 天生同路系啦。 所以金鹏你啊，唔好 系另一回事嚟嘅， 金鹏系特例嚟嘅，所以唔好讲佢。好啦，嗱，今好啦，大日本分新闻大致就差唔多啦，讲下香港啦，其实就系十大。 其实日本都有份新闻嘅，未完嘅，系咯。 讲啊， 喂，话说阿健系咪下个月去旅行啫？ 十一月头去比赛咯， 系咯去比赛，跟住阿老孙又话去旅行，好似阿老孙去京都系嘛， 京都啊， 跟住你去福冈啊嘛， 系啊，然之后就冇谂过去约埋三人者去喺新宿食饭啊嘛， 系咯系咯， 几好 呢个口诶，我呢个系一个典型集咧，但系绝大部分香港人对于日本地理唔熟嘅话噶嘛， 系啊，跟住去埋川崎打机， 喂最 啱我喂， 唔系呢个经日好啱就系最经典一个近喺网上流传好耐就系。去完迪士尼，一系去埋环球影城啊嘛。 吓系啊， 其实 好隔篱啫 嘛。我以为隔篱啫嘛。 有乜问题先？咁我当日都系住喺新宿，即系来回北海道咯。 咁 你得系咯。 咁我都试过 升职嘅。 咁我试过星期五晚喺札幌，星期六走去睇嘢，星期日翻札幌。 咁我都试过关东关西周。 但系呢个情况玩死人噶，讲 P 扑街，好 PK 啊！搭飞机我都系要 搭飞机咯，系啦，搭飞机咯。 但一般香港人以为吓乜新宿落乜新宿去搭诶环球去落大阪冇地下铁嘅咩？ 吓哦， 即系香港好 有佢 听机啊！ 澄清岸线好似隔诶中间有少部分系地下路段嚟噶， 但系至少 可以当系地下铁嚟应该。 东有东京， 我试过最癫， 大阪唔得。 我试过最癫系 东京站去好似唔得。 我试过最癫嘅情况，寻日去睇高达，跟住听日坐 Eva 新干线咯。 哦，得有啲大， 但高达喺东京啊 ，Eva 喺大阪啊。 但呢个系好极时例子嚟噶嘛？但一般嚟讲，因为呢个系一个。是啊，讲起就系头先我嗰个嘅 Ben 系 Ben Jim 啊，佢头先嗰 个 Ben Jim 啦，我头先讲到去打机， 打机系啊，去埋川崎打埋跟埋机，跟住再翻去啦，好似10月17号啊嘛， 系啊，再打冇， 咁有乜特别咧？间机铺其实咧，应该如果大家有留意啲 MV 或者有啲即系讲日本嘅介绍， 耐唔耐香港都有啲 Facebook page 或者有啲讲日本情报， 系啊，都报呢间机铺嘅。咁啊，基本咧个设计咩点样咧，就整到好似鸠城寨咁样。 其实真噶，个问题系，咁呢间系基铺啊，定鬼屋咧？ 其实我都似鬼屋噶。 系咯， 系啊。不过咁即系嗱咁样嘅，跟基本咧，其实咧好系好有几层系正常嘅，其实 系啊。 其实即系知唔知啊？即系你装做到好似鬼屋城寨嘅，其实边部分咧？地下 系啊，入口咯。 一楼二楼 系啦 嘅局部系啦一边嘅啫，另一边最多俾埋个厕所你啊，个厕所真系做到好似香港嗰啲污糟残屎咁嘅款嘅，但系咧唔臭嘅， 系 劲在唔臭啊，系 嚟嘅啫， 即系佢依家日本人好拿手做依个， 系啊，咁即系因为咁样做到好似九龙城寨咁嘅款，香港都冇买啊嘛，香港都冇九龙城，咁结果系连香港人都拜嘢嘅， 潮信咯， 系啊，潮咗咯，上年潮咗咯。 嗱，题外话，如果想有对于呢啲唔系英国嘅绝大部分香港人都唔去九龙城，其实咧喺网上面咧揾咗铿锵集咧系有个特集嘅。我一次揾到，俾揾到嘅，一次意外地咯。咦？即系你 肯揾有资料 嘅。你 YouTube 咧成日弹啲嘢噶嘛？跟住九龙城铿锵集，九龙城寨，跟住各位，咦？哇，不咁详细啊！如果对于 一定有，一定有人。 你知道咩真实九龙城寨咧？我睇开条片咧。 OK， 咁另外即系讲少少嗰度打机个情况，其实点样讲啊？真系觉得真系，我想我觉得真系好随时执，我都唔出奇嘅。 太大间， 因为太大热，真系好静， 即系冇人去， 好 川崎， 好地方机铺 feel 嘅，其实你感觉到一啲热闹嘅，其实系 川崎大佬好玩啦， 系啊，但系打得好舒，即系打得好舒服嘅。其实嗰时候玩咩咧？嗰时候去玩古机。咁發覺咧係比出面平嘅，出面就係好似八二 yen 正常價八二 yen， 鄉下價啊嘛。 佢打折扣，結果好似一百 yen 到一百 yen 到嘅啫。咁就話佢有個耳筒俾你插，你可以塞住耳筒打。 咦，齊風順喎！ 係啊，即係你香港就唔使只有啦，即係有都一定會壞㗎啦，咁樣情況咯。 即係 係啊，所以嗰次 我感覺問題係佢因為實在太少人幫襯未壞啫，唔好咁啦。 哦，咁唔知啦，即系但日本正常嚟讲，如果佢有都唔会太咩嘅。 唔知啦，咁讲啦。 系啊，咁嗰日咪结果佢玩咗半日，本来谂住去其他地方，见到都冇去到。 唔系咁知啦。 兼且埋落雨咧，落雨都 要趁佢执之前去多次啊。 我想啊，但系都冇期啊，冇法。 一班半個月點樣講啫？ 唔係㗎，揾晚放假，即日來回咯。 即日來回咯，冇計㗎，即係俾2000蚊來回機票，跟住 啊係。咁啊，講到飛日本又講多單，其實舊問嚟嘅，不過終於成咗事啦，終於話真係完咗啦。 香蕉啊， 香草。 啊、香草唔系香草， 系屋企香草变咗蜜桃。 O K， 系啊，系啊。 其 实唔好鬼斯事嘅，但系即系去日本应该都有。 你讲开飞日本啊嘛，讲埋 香草蜜桃系咯，蜜桃食草嘛。 啊，今日最后啊嘛， 最后咯，系啊。 跟住蜜桃搞掂。好啊，咁我讲埋 Band Jam 嗰单啦，即系头先有少提到阿金井梨沙。咁咩事咧？其实咧就话说个角色设定嗰阵时咧，即系有啲暧昧嘅地方。咁个暧昧地方就系话咧，有冇细佬？咁嗰陣時即係個故事嗰度其實一直以來好隱約㗎，即係佢又即係似有似無， 似係個姐姐囉仲。 係啦，但係佢即係根據返個講法，佢嘅講法係話個設定嗰陣時係有細佬嘅，最初個設定嗰陣時，但係就即係 冇公佈㗎嘛。 寫嗰陣時係啊，冇好明顯落筆去講嗰細佬出嚟，只係話即係佢個表現好似一個姐姐咁樣，即係好成熟，好會照顧人咁樣情況嘅啫。咁好啦，即係去到今年，即系嗰件事发生系啱啱十月，系啦，失业咩？啱啱今年月中，唔系今个月中 咯，十月十一号。 咁啊，中间有一段话就话，即系提到即冷衫，话咩？即俾细佬着咁样样。咁啲人就突然间即系弹咗个细佬出嚟，咁啲人谂住系佢冇细佬噶嘛？ 其实有 个问题啫，即系点样讲啊？ 我真系唔明呢单嘢发生咩事，即系有乜问题先有个细佬又？ 我真系唔明， 仲要讲，一路讲紧就系话你个角色设定已经系姐系 啊， 咁有个细佬有乜出奇 先？佢就系个矛盾点就系个问题就系话，因为佢冇细佬，但系佢表现得好姐系，咁呢个系个盲点嚟噶嘛？佢即系根据翻佢即系当即系嗰啲人点解会即系睇到电视咁重嘅讲法？ 我嘅睇法就唔系啦，我睇法就系话、真嘅，我觉得系你喺其他场景之下 啊， 公布有细佬个设定咧。未必有咁大反響嘅，你即系單生喎， 嚇， 即系單生咪即系俾我喎，即系俾細佬得你仆街啦， 可能又呢個原因啦，咁我唔 睇喎，即係， 但我又唔好明 即系 點 樣大嫌上，大嫌 即系你又唔係話有個老公有個男朋友，有個細佬啫，有幾出奇啫，老實實。 我真係唔知啊，即係依家嗰班， 即係你話有個細佬，然之後走去睇德國骨科，咁就話要屌啫，咁唔係因為而家淨係話有個細佬啫嘛，咁你即係你算點啫？你想點先？你班友， 我完全我係 get 唔到嗰個好爭議嘅 個爭議， 我唔講就係我當初唔突然 get 唔講依單新聞， 唔 係 即係我就唔明佢聽邊度，我唔 care 咯，其實 即係點有乜好 care 啫？有個細佬 係唔係有啲嗱有啲嘢， 喂我唔講唔代表唔存在嘅， 唔係有啲嘢就係咩？我明白，我唔 care， 但我明白點解有啲人 care， 但 我明白， 我明白點解有人會 care， 即係譬如你話有男朋友有老公。或者唔系处女得，唔系我明，我大概明白，系啦，我 get 到你班友嬲乜嘢，但有个细佬你班友嬲咩咧？ 我即系去咗一个就 系，唔系咁，我觉得系个落差问题咯，纯粹系，即系大家可能点样个歪歪咗去你一边，结果俾官方拉翻嚟一边， 太莫名其妙嘢，我 咁嗰下个落差咪令到班粉嬲咯，咁结果就系即系官方跪底啦，今次即系结果都系点样噶？佢话系 杀咗个细佬， 系啊，会烧个细佬，即系表面上会烧细佬正常，但系佢嘅官方写法就话，即系个细佬个处理，佢话有另外方法处理咗，咁样啦， 所以被处理咗咯， 系啦，即系 处理咗， 到底系真系冇咗，定系之后即系 又 隐藏直情，我唔知啦。 可能跟住会以艺良身份入 game， 东京湾又多咗个 成为新团员 ，O K， 或者东京湾， 东京湾受浮尸啊，跟住 唔系灌水泥，东京湾好似灌水泥嘅，跟住丧尸咧，尸体入水咧系浮水，但系灌点解灌水泥先系灌水泥佢唔浮水泥啊嘛？记住啲嘢，好多嘢跌咗海都系会浮上嚟嘅，唔好以为跌咗海都会浮上嚟嘅。 系啦，咁即系关于日本嗰边应该差唔多。 我讲下香港，其实十大书坊就宣布，即系仲有间喺。 点话系咪真系直接因为呢、這个呢、這个呢几日发生嘅事，所以 唔关事，绝对唔关事。系香港做漫画杂漫画嘅飞机做唔掂啫。 唔系你讲，你连卖漫画嘅铺头 都做唔 掂 啦，漫画 呢啲 漫 画 都点样讲咧？你去到呢个地呢、這个时间先嚟执，我觉得 系 好好嘢。 佢穿行得耐噶啦，讲真 穿鞋 要。即系点样讲你啊？你依家个睇漫画，你都系喺网上面， 唔系系牙医咁，佢就系依个最后 你 系到依个时候叫做 穿鞋。我用香菇方买又好，你去睇嗰啲。 唔系，因为你始终你手机睇就系有个流动性，就是、我随时随地可以攞出嚟睇。 你叫而家啲僆仔仲即係正經經坐定定睇漫畫， 唔係，係主攞多舊嘢，攞多舊嘢嚟睇漫畫。 唔係一來，唔係應該咁就一來，日本咧點漫畫投放做得掂就係、是、一佢租平，租夠平；二就係、是、 地方夠多啊嘛。 就話二一個好重要嘅地方就係咩？ 有份教， 唔係有就爛，有就爛文。 當係唔係當係當個旅館仲用 啫嘛？三更半夜搭唔到尾班車，佢係朝啲人有啲人喺度瞓 啫 嘛。係 啊， 有多人係咁做嘅，即係例如話去 commit camp 咧，第朝早五點鐘要搭始發電，咁我又住得遠喎。咁我要講咧，遲到搭第班中巴士第班車 頭車咯， 大橋線講落去嘅。咁我梗係遲到，要買咖啡要捱到四點鐘，梗係即刻撲去噶啦。係 啊， 如果係要租，喂冇得租噶嘛呢啲。咁最簡單。 但係個問題係你要做到，你要有咁嘅設備先可以俾人過到。 但香港做唔到香港。 但你香港你地方限制，你做唔到咁大間咖啡嘅話，咁大間漫畫咖啡你點俾人過嘢啫？ 漫畫咖啡嘅原因就係你話要吸人嚟睇就係咩？手機揾到手機揾啲漫畫都揾難嘅， 香港使乜有過依、這個需求咧？ 需 求 係啦，同埋就係漫畫 太近啦，係麥記嘅啫嘛。 唔係，我衰啲，等佢打個的翻去，我都唔好好過分啫。 啊，唔係麥記咯，佢 啊又得啊。 仲有一樣就係買咖啡，一樣嘢優勢就係咩？你書藏嘅藏書一定夠多。 同埋唔係香港又未係呢類型完全做唔住嘅，有類近嘅取代品嘅叫網吧。系啦，叫 网吧，网 吧 成本低啊， 因为网吧摆到摆到佢电脑得啊嘛，但系玩咖啡系需要大量藏书， 系啦， 你边咁多地方藏书啫？又讲咗有啲地方 唔同，规模好大，够大先可以够，即系。 我喺日本，我日本随便一间 I 咖啡，即系叫连锁，全国连锁嘅玩咖啡啊，喂，我随便得闲三千尺噶，大佬，系随便一间即系最 cheap 嗰啲嘅，更大仲有，即系我喺杂货嗰间系大到成。 不过你冇攞杂货嚟比啊？ 咁你冇啊？你杂货地方咁大， 而且冇攞杂货嚟比啊？ 广州嗰间咧就两层高嘅， 东京咁啲地方咁两层，都咩？ 两层每层人千尺嘅，二千几尺嘅加埋，大佬嗰级数，你唔系嗰级数边可以摆咁多漫画俾睇啊？我任何一本漫画就咩？好老牌漫画喺网上搵唔到嘅，我俾 你 抽到嘅。 又讲即系讲开你，即系有书店执，我都估唔到嘅。其实屯门嗰间书轩咧。原來都係未死嘅，依家 原來未執，目前但都 係啦，都係都宣布結束噶啦，都要係啦。咁佢就話喺明年一月，可能新年同新年前， 我估係應該大概 係啊。佢倒數咗話依家加 百幾日， 三個月到啦， 係啦。 系啦，咁屯門嘅柏林廣場，我唔記得幾樓，因為太耐冇去過，自己查啦。 有一樓唔記得咗，好似 搬過嘅，搬過上。 即係總之算得上係屯門區一間老牌嘅書店嚟嘅，因為佢曾經發大過變咗一間漫畫咖啡嘅係。 嗱，講起漫畫咧，咁咧其實依個唔係新聞嚟，係我喺睇啲網上啲即係啲八卦料講開就係、是。由日本東京國立圖書館咁有人手痕喺裏邊 咩網上嗰圖東京圖書館啊？ 唔係，係現實嘅，就是、東京國立圖書館就 實體 手痕喺裏邊揾成年金名，結果哇，成萬幾本一 齊噶， 跟住有人打同人字，某個專畫啲NER 同人字嘅嚇都有啊！跟住一句文就係、是、嗰啲成人金名咧。你係可以睇借可以係可以喺裏邊睇嘅，唔借出嚟， 唔借出嚟咯，即係好似報紙咁咯， 差唔多圖書， 好似報紙雜誌咁咯。 有而吸，仲有 comic 咯，都有，但對住 LO 啊 ，LO 但對住唔可以攞嚟睇，即係藏書書庫裏面有藏書。 只係收藏就唔公開。 因為據講法就係咩？所有出版物咧，你都係送一本去中國圖書館做收藏嘅。藏书即系佢藏书库嘅， 真 系 做 data 啊嘛，帮佢定立法律用参考用嘅其 实系啦， 一来啦，二来真系做 data 藏书库， 任何 data 唔系净系得法，即系任何 data， 有啲甚至同人字都摆落去，都本落去，所以就变成咗做咩？你想买 L 漫画啊？东京国立图书馆系东京国立图书馆啦，唔系网上嗰间图书馆啦，即系反正证明都系原来。我成日因為都其實大家知道，當東京圖書館咧，喺本嚟想就指某個 P2P 網站嘅，但係估唔到由真正東京圖書館都有依咁嘅嘢台。 但係先講啦，我成日都覺得即係我自從識得揾 P2P 料之後，就發覺呢個東京圖書館其實好樓下嘅啫，佢啲料都係大到射過嚟。 咁有熊啊，有 panda， 有 panda， 咪就係咯，因為東京圖書館大部分嘅 torrent。如果讲同人字或者漫画托人咧，就系异形态二站订购嚟嘅。如果讲紧系动画或者音乐相关嘅托人咧，就系 Lia 订购嚟嘅。所以嗰阵时 Lia 收皮，东京图书系半收皮咯，系个站长喺度啊，但系啲托人全部唔得噶，因为啲 checker 冇晒啊嘛。 咁有一样嘢就系、是，咁你始终有一个叫做入门网站收即系百川媒海嘅方便揾啫嘛。 其實要八川會考，我寧願去 Lia 咯。 Lia 佢唔係 Lia 唔齊 ，Lia 佢 L 嘅唔齊啊嘛。 你話咯， 唔齊， 你話咯， 就同人唔齊。我揾過我知啊，我梗係知啦。我哋估我冇依人。 咁你同人，你依 家同人嘅話就 Ian Tai 啦。 係啊， 但 Ian Tai 其他嘅嘢就 Lia 啦。 但 Ian Tai 有一樣嘢並不矛盾。Ian Tai 嘅服務啫嘛，勉強就叫做 咩 Ian Tai 唔係 Sand Tai 喎，搞清楚先喎。 就 Ian Tai，Ian Tai 冇死到嘅喎。 咁我頭先同知 Yes Sand Tai 我哋開， 唔係㗎嗱，真㗎。講翻啦，一般人即係搞清楚先，一般 user 咧去 Ian Tai 其實已經夠嘅。Ian Tai 同 Yes Sand Tai 最大分別係有一啲 cooler 嘢，同埋攞啲嘢太老骨太过分嗰啲 ，Ian Tai 会 太重口味嘅， 太重口味 ，Ian Tai 会冇咗，会 Sand Tai。但一般人嘅话 ，Ian Tai 已经足够用。即系点解要 Sand Tai？ 真系懒型嘅啫，讲真，多个 S 字好似型啲咁解嘅啫。其实收皮啦，即系我又要改曲奇，又要成埋鸠烦，真系老老实实。 好啦，咁大致上今个礼拜差唔多啦，咁暴雪传相传会出 Diablo 4啊，不过依间公司就 有人料先算啦。 唔系，咁点有人料嘅 Diablo 4？ 话晒都叫做佢公司而家叫旧公司神作嚟啦。 咩四个大菠萝啊？ 佢大佬佢间公司拉嘢拉咁劲，佢需要一只真系叫坚系大作撑场，但系 OK 撑唔撑？但系我对依间公司嘅游戏已经开始冇期待啦。Diablo 三又拉咗镬嘢之后。 Okay， 好啦，咁今个礼拜到此为止啦。下两个礼拜应该我喺日本嘅。咁如果我日本， 你话日本 remote 翻嚟讲 直播 啦。咁我即系嗰时我搵埋阿沙，搵埋阿沙仁姐啊，阿孙伯符咧喺新宿根 嘅。系新宿， 系真噶，你真嚟认真嘅。 如果搵得到嘅话，好，咁下两个礼拜再见到再见啦，见唔到算啦。好，拜拜。 Bye。